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马后炮， 好啦，翻嚟最后一次嘅马后炮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就即系拣咗两场跑马地嘅赛事嚟讲啦。因为今次，因为今次我都想松动少少。咁啊，因为嗰日咧就跑呢个跑马地百万挑战赛啦。咁就即系最后一个回合啦。咁啊，所以都有好多即系。當時即係頭嗰三，即係領喺個領先榜頭三名嘅馬，即係包括呢一個嘅明進之星啊，這個嘅這個正陽清風啊，嗰啲馬都有份跑嘅。咁所以咧呢一場咁就都即係今嗰日賽事都係有啲緊湊，咁最後咧其實都係好平淡啦，因為基本上明進之星去到第八場，咁基本上都對佢冇影響咩賽果。都已經篤定，咁再跟住佢跑埋個第二，咁只可以咩啦？咁我哋先講講咧，咁就係呢個嘅總場次450場嘅第六場賽事。咁呢場咧就係即係全日嘅大長途啦。咁啊，都即係我想大家留意，咧就係排呢個七檔嘅呢匹君威陣。咁啊，我哋一路睇片一路講啊。 全部馬不準備投檔。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咧，咁啊基神啊慢咗少少嘅粉紅衫啦，藍衫響後邊咧，仲有一隻黃黃龍嚟噶。好啦，咁啊睇翻前面嘅馬啦，佔先啲嘅馬咧，咁啊見到埋邊位置就旅遊首席啦，咁啊再見到中間市勝意走啦，出面紅衫大面箍，仲有扎西德勒啊，咁啊第四位外邊咧仲有神龍區啦，再後邊嗰陣啦，咁啊中檔位置白衫就情趣啦，出邊咧仲有君威陣啊，外邊綠衫嗰匹咧仲有共創歡樂啊，走緊四搭啊，第一個彎入嚟啊，後啲嘅馬尾四度啦，走內欄紅衫。咁仲有喜勝勁區啦，尾三位置咁啊藍衫黃帽咧就黃黃龍啦，後邊兩匹馬咁啊有呢只文武傳奇紅眼罩啦，響入邊黑白斜間衫嗰只咧咁啊就係明月光啊暫時殿後噶。好啦，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啊，外邊數入去有共創歡樂啦，中間就神龍區啦，內欄位置就是勝二嚟噶。咁啊再見到第四位外邊有君威陣啦，咁啊中檔位置就扎西德啦，跟住佢二搭第五大面箍嘅，內欄第六位仲有旅遊首席啊，再下一層啊嘛，出邊粉红衫，但系尾六到啦，就系呢只基神啦。尾五中档情趣内栏红衫，尾四咧仲系喜胜景区啊。尾三位置蓝衫嗰只系旺旺龙啊，后边两只明月光啦，同埋红眼罩黄衫系嗰只文武传奇嚟噶。开始包对面直路啦，前面就是胜意仲系占先嘅，咁啊共创欢乐唔使走三搭啦，埋到嚟二搭啊。咁啊望空咗，出边嗰只就君威阵啊，中档第四位神龙区啊，内栏第五仲有旅游首席，出边粉红衫第六位基神啊，二搭第七。红衫大面箍仲系扎西德勒啊，响出边蓝衫尾五咧就旺旺龙啦，尾四内栏红衫喜胜劲区，后边三只就情趣文武传奇响尾二啊，包咗落尾嘅嘛，仍然系嗰只明月光嚟嘅。好啦，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咯，前面一对埋边位置系是胜二，中间共创欢乐啊，外边嗰只君威阵咧就走咗上去，中档第四位神龙区啦，再下一层啊嘛，喜胜劲区响入边等啦，扎西德勒响马群后边啦，掟出去嘅马有旺旺龙啦，同埋基神嗰啲。兜到嚟出去200多米，前面君威阵就透出咗，咁啊见到中间位置扎西德勒上紧，沿住内栏嗰边上，仲有呢只喜胜劲区啊，再下一层嘅马先有基神旺旺龙，接近终点埋边喜胜劲区骑上嚟赢出呢场赛事啊，君威阵就跑第二，扎西德勒第三，第四名有基神同埋嗰只咧就旺旺龙咧就好接。 嗱呢场马你睇到啦，就君威阵其实都透出咗噶啦，咁一度都过咗嘅。喜勝勁區，咁啊，但系咧就俾只喜勝勁區咧，最後50米就揮 back， 咁就彈甩咗嚟嘅。咁啊，真係唔好彩啦。其實呢場馬偉達都做咗好多功夫搏殺，咁但係即係失手。咁啊，跟住咧就潘頓嗰匹嘅澤西德啊，就跑到第三啦。咁埋咁咧，後期後邊衝，其實衝得幾凌厲咧，就係而家呢一隻，我而家指住呢只黃黃黃啊。咁啊，即係可以一路睇住巡邏影片，就一路同大家交代一下啦。咁啊，其實呢場馬我又唔打算即係俾咁多，即係去咁多啦。咁啊，俾翻中段 中段的巡逻影片，大家看看啦。咁其实呢一度咧，即系啱啱转第二个弯，即系转到直路顶。咁其实你呢度你睇到咧，就军威阵营沿途都系喺三跌。咁啊赛后咧，即系嗰日我喺马场啦，咁啊听到阿潘顿，听到呢个巴杜同阿伟达讲。即係話，因為個檔個關係，咁其實早段佢都係擺住喺，即係冇辦法，佢埋到立埋到，即係埋到二碟啊，即係冇有遮擋，咁就變咗沿途咧。你見到佢呢度咧，沿途都係走緊三碟，嗱一路佢咧望緊入邊，都睇下有冇位埋緊，但係一路咧都冇，即係神龍區頂住佢就冇得埋，咁變咗就早段就呢度仲要喺轉緊彎嗰陣咧就慢，仲要係即係俾只馬。即係只馬有啲有少少 pick up 唔到咧，仲要俾住佢咧，呢度咧要俾個加速，嗱呢度睇到佢啦。咁所以呢度咧其實可能用咗呢度又用咗力啦。咁夜馬嗰班起勝勁區喺邊度啊？咁而家喺呢一度嚟嘅。咁啊仔後邊咁就後發先至啦。咁而家呢度其實呢度起軍威陣就透出咗啦。咁其實呢個起勝勁區呢度咧就啱啱有個空位掉咗出嚟。咁啊呢度慢慢就追呢只軍威陣啦。咁其實你睇到呢度，大家睇到兩隻馬嘅出步咧，咁明顯咧。即係呢只起勝勁區咧個出步就係快好多嗱，我再睇翻嗱少少，咁啊再睇埋啦呢只軍威呢只嘅黃黃龍啦，呢度你睇到國麟咁樣跑啊，真係死得啦，係咪先？嗱係咁狂打，但係呢只馬都係即係呢度先至 pick up 到咯。咁第三名嗰匹就扎西德啦咧，就一路沿途賺曬位啦，嚇呢度啊沿途賺曬，咁都係衝落唔多，咁都係呢幾隻馬翻嚟可以唔使啦。咁啊呢度咧，你都要留意一下啦。呢只軍威陣咧，因為嗰日我入場睇咧，咁其實我近距離望呢只馬，其實呢只馬真係唔係好大隻嘅啫，同埋都比較溜，即係比較即係身材比較修長溜啲嘅。咁啊，即係難得呢啲1050多磅嘅馬咧，即係跑咗咁多次，咁佢都冇跌榜。咁啊，而家呢場都係 keep， 即係呢場佢仲係即係都係輸四分三馬咧。咁但係其實你睇到佢咧，已經再比上一次再有進步啦。咁我就希望即係阿偉達咧可以俾少少時間佢啦，即係唔好咁快匆匆再出啦。因為其實呢一場佢都應該係都係用咗力嘅，咁同埋上一次即係相隔都係兩個零禮拜咁左隔三個禮拜都唔到。咁其實即係究竟佢一隻咁單薄嘅馬，佢咁樣頂唔頂得住咧？咁但係呢只馬絕對係值得要留意嘅呢一匹馬。咁啊，可以睇下佢，同埋睇翻個操練表啦。即係偉達之後會唔會再即係再操？即係如果一路都摸住佢嘅，咁可能相即係隔翻遠少少。咁呢只馬再出咧，我覺得呢只馬都仲要，即係一阿偉達會諗計幫佢開齋嘅。咁啊，另外跑二三名嘅澤西德那啦，贏馬嗰只起勝勁區啦。嗱，呢仗真係一戰功成啊！咁啊，贏得仲要19倍贏馬，咁啊下一鋪如果呢啲馬變熱門咧，你都要好小心，因為其實呢啲長馬你睇到真係都谷得好盡下，亦都係即係用在一招。咁澤西德納都係又係冇計咧，都係跑嚟跑去都係咁。咁啊，又係難出頭。咁反而頭先我提過呢只旺旺龍咧，咁啊，即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隻馬嗱，佢已經兩番跑長途，上支鋪之前就跑沙田二千。咁都有一已經衝一段俾你睇，咁呢一場咧又兜咗喺外邊，又衝一段俾你睇。嗱，呢只馬如果下一鋪咧，阿潘頓擒翻上去咧，嗱，大家就要擺定，大家就要留意啦。呢只馬即係潘頓呢次即係因為要平呢只澤西德納先至冇跑嘅啫，唔係話佢即係飛起佢咁，同埋啲咁啊睇下佢下一次。呢只馬會唔會俾潘頓跑啦？咁呢幾隻都係咁樣。咁跟住啦，我哋即刻睇睇第七場啦。嗱，咁呢一場第七場咧，咁就係即係另外嗰日嘅另外一場一班賽啦。咁呢一場一班賽咧，咁就係、是、即係全日大熱門就係嗰只即係君達星啦，一點即係熱到馬王賠率啦，咁啊～但係咧，呢場馬咧，我想睇，我想同大家咧就一路睇片先，一路睇片先至一路睇片一路講。 睇到佢啦，頭先都好一開閘，咁啊前面快嘅馬咧，中間轉得勁，入邊正陽清風，外邊紅帽只君達星馬冧中間騎上去，仲有天綠啦，再遇歸來啦，咁啊好多陣嘅馬，外邊有激上啊，中檔位置啊和道區出邊尾三鄉村貴寶尾二海倫自保暫時包尾，係嗰只慈耀風嚟噶。好啦，跑對面直路啦，前面帶翻出嚟咧就係嗰只君達星噶啦，響佢外邊嘅馬分別有天綠啦，最出就激上啦，跟翻住個第四位咧走到入去內欄就係呢只再遇歸來。 来啊，响外边位置就乡村贵宝啊，在中档位置大家跟住个第六位咧就转得劲啦，后边嗰四只马正阳、清风、和道区，尾二南三内栏咧就迟耀峰，包尾嗰只依然系嗰只咧就海伦自保嚟噶。好啦，咁啊转弯直路咁滞啦，前面激上咧带嚟一个新位，咁啊见到埋边咧就君达星，外边就乡村贵宝，中档第四位天禄，埋边第五位咧仲有呢只再遇归来啊，响外边追嘅马咧又转得劲啊，正阳、清风同埋和道区啊，兜到嚟出去二百零米，前面偷出嘅马咧见到外边有乡村贵宝，斗紧激上之际，埋边天禄上咗嚟，入边内栏位置仲有再遇归来追出和道区上嚟，接近终点第一名。和道区响最出内栏位置咧， 嗱呢场马你睇到啦，而家夜马嗰只都未入镜嘅和道区，哇！而家喺呢度最后百零米先至为如飞杀上冲上嚟，即系谂住就再遇归来悭晒位，就谂住已经坐定粒六啦，咁啊，但系就总点知就临尾香咁啊，天禄都跑得唔错。嗱，点解我要话一路睇咗条片先咧？咁就系咧，而家讲紧大热门呢一匹嘅君达星啊，咁喺赛前喺呢场马跑之前咧，佢唔就喺出即系准备出闸嘅时候咧，咁呢只马曾经系冲过闸，咁曾经冲过闸咧，亦都走咗一段都颇远嘅路程嘅。嗱咁啊，我一路我播埋个全屯来影片俾大家睇啦。咁啊，咁咧就一路即系冲一路都冲咗一段，即系都走咗差唔多接近成三四百米之后先至缩翻埋嚟。咁你跑一场以一只咁嘅短途马，咁你咁樣泄咗道氣咧，咁其實就而家你見到呢度咧，都已經冇咗嗰段前速啦。嚇，呢度你睇得好清楚啦，你見到即係潘頓都心裏有數。咁但係當時驗咗翻嚟就話跌，俾佢照跑。咁其實個問題就係話你呢啲咁嘅短途馬，你一咁樣衝咗閘跑咗咁耐，你個獸醫憑乜嘢話佢會冇影響，亦都可以繼續跑咧？咁而家最後係大敗翻嚟啊！咁啊，嗱，你見到佢一潘頓，其實呢度咧都唔敢即係加，即係俾佢推啦，因為你之前衝咗閘，用咗段力，咁啊，即係收失約束佢都已嗰陣收翻慢，佢都已經用咗力，咁所以呢度咧比較用翻啲比用即係佢用翻相對比較文靜啲嘅跑法，咁啊，但係呢度咧就係爭咗一樣啦。咁大家記得呢只馬係食住嗰道氣，一鼓再一出閘就砰喺前面放，然後就段段比咁樣有啊嘛。你都見到都完全係。冇咗嗰種，冇咗嗰夜馬嗰陣時嗰種鋭氣，就是、因為佢走，因為佢就係出之前衝咗個閘。咁反而就話啦，呢場馬跑得幾好啦，就係呢只即係和道區啦。嗱，我再俾翻後面啦。嗱，呢度你睇啦，和道區其實而家喺尾二嚟嘅啫，就呢度咧一鼓作氣，平泰安砰砰砰咁樣即係推上嚟啊！咁天禄其實呢只馬都跑得唔錯，即係冇咗何匪君瑤咧，咁就即係只馬當堂正常翻。咁但係最後咧都。即係僅僅就即係跑個第三啦，咁呢度何澤瑤呢一度咧，咁其實都係跑呢個再遇歸來，亦都發揮都係低一絕嘅。咁遲耀峰呢啲又係臨尾衝唔到啦嚇。好啦，可以翻嚟啦。嗱，咁呢一場馬咧，咁其實都即係都有，當然就有呢一個嘅賽後報告啦。咁啊，一定係問，即係問呢一個嘅君達星啦。咁啊，睇下佢點講咯，睇下小組點問咯。咁啊，被查詢有關君達星表現嘅時候，咁啊，潘頓表示佢喺2月17日星期一拆騎該區進行快操時候被拋下，咁該區所跑嘅途程因而較原定嘅長，咁然後佢話咧，然後佢喺2月22日星期六嗰課操練咧就拆騎該區，咁亦都滿意該區喺嗰課操練嘅水平，咁然後佢就再話啦，君達星喺試賽再入閘後煩躁不安，衝撞閘箱前門就導致閘門打開，咁君達星跑咗一段短途程後才能被約束，咁之後咧翻回閘箱咧，咁佢諮詢過獸醫意見後同意拆騎該區出賽。咁啊，獸醫亦都通知小組，佢認為君達星適宜出賽。咁啊，跟住官頓就話咧，佢一重新入閘後嘅出閘僅屬一般，向外斜跑導致碰撞鄉村貴寶。鑑於君達星出閘情況，他需於早段吹擲坐騎以佔取前列位置，直至接近1000米處時才能帶離內側馬匹及領放。跟住佢話啦，再過咗1000米處咧，就又開始收慢君達星，因為他在早段消耗坐騎氣力較所願為多。他說在他收慢君達星後擊上與接近700米處時繞過坐騎推進，坐騎隨即脫口，他再入逆路後不久催拆君達星，但坐騎未能如以往由他拆騎時般加速，末段亦未能以勁勢衝刺， 他說儘管君達星表現令人失望，但他認為在賽前及競賽期間有多個因素令坐騎於末段未能以競勢衝刺，情有可原。獸醫賽後就立即檢查君達星，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之處。咁由於君達星是試賽熱門，而之前三仗亦都勝出，小組認為該仗表現難以接受，而君達星必須試習合格並通過獸醫檢查後才可再次出賽。嗱，咁其實呢個賽後報告其實好簡單講俾你聽，即係其實都基本你都唔需要問。咁呢只馬根本就係佢你跑之前佢衝咗嗰個閘。用了那段力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用到那段即是用了那段力，跟住呢啪啪啪又脫口脫即是脫口啦，所以你見到他早段要用預期的力咪用得多啦，可以回來不用啦。咁你所以呢一場馬其實就即係輸得冤枉嘅，因為好似呢啲咁樣嘅短，即係你話如果呢只馬係跑長途千百二千咁啊，當然就可以你可以話即係仲有啲時間俾佢，但係呢只馬你係一隻呢一隻係一隻擺喺前面放頭跑嘅馬，咁你咁樣走咗一段去嘅，咁你即係有疑點，咁而家的確你而家睇到咧就係因為咁樣即係咁樣大敗而回，就係、是。即係你仲要呢只馬1.5倍咁，其實真係輸得好冤枉嘅呢只馬嚇。咁啊，即係可能咁，但係又咁樣講，即係呢只馬我相信今季咧都已經係即係贏咗三 win。咁我覺得即係由個評分由58分就加到佢而家嘅94分咧，我覺得即係都要消化下評分。咁可能呢只馬都要唞一唞噶啦。咁啊，唞一唞佢再先再可以即係回一回氣再出賽。咁同埋呢只馬都要試習合格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場咧都係非戰之罪，咁亦都唔可以怪曬潘頓。雖然咧我哋成日對阿潘頓即係都好多指責，咁但係呢場馬即係潘頓都叫做係盡佢所能啦，因為其實佢即係如果佢早段即係衝閘嗰下佢再約束只馬，咁其實可能仲大鑊。咁但係其實最理想嘅做法就係話呢啲咁好似呢啲咁嘅馬，你即係嗰個跑勝其實應該係退出，因為你有即係你係對個投注者係好唔公平。好啦，咁讲到呢度咧，咁今集嘅马后炮到呢度为止啦。咁我哋就要到下个礼拜五咧，就再同大家做马后炮。咁同你大家预告先，下个礼拜咧，我哋有两个嘉宾上嚟嘅。咁系边两个呢？到时你哋记得收睇就知啦。拜拜。